时间一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顶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顶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他精彩的讲述，这里有他不凡的经历，这里会有我们和您的感动。面对面的交流，心与心的碰撞。北京新闻广播新闻天天谈周末版人物访谈，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每个周六周日中午12:20与您相约。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主持人李瑞。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70多年前，无数中华儿女面对日军的入侵，抛头颅洒热血，为了捍卫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独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其中有9位烈士，他们不是牺牲在祖国的热土之上，作为外交官，他们是在异域他乡坚守国家名誉、民族气节，拒不投降，最终被日军杀害。战争中残杀他国外交官的事件罕有发生，而日军的残暴和9烈士的忠义将被历史铭记。那么，这9名中国的外交官究竟做了什么？在他们身上发生了哪些故事？他们又是怎么殉难的？前不久，我们走访了北京、天津、南京、上海，寻访到了抗日外交9烈士的后人以及9烈士史料研究者，还原出那段悲壮山河的历史。 他说，每当唱起国歌的时候，他就流泪。为什么？国歌中间有一句话，他非常感动，就是说，用我们的血肉组成我们新的长城。他说，他每唱到这句话的时候，他就想到血肉长城中有一块钻石是他父亲的血肉。哎呀，那个话太感人。 说话的这位叫杨新华，退休前他是南京文物局的副局长，30多年来他一直在寻找抗战外交9烈士的事迹，力图还原历史。时间回溯到1984年，当时新中国进行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当时还是南京市雨花渠文物局一名普通文物普查员的杨新华，在菊花台公园发现了一处破损的墓碑，上面寥寥数语是这样写的：1942年4月、1945年7月，前中国驻马尼拉山打根使节及工作人员9人先后被日本侵略者杀害，被害时9人临难不苟，大义凛然。1947年，南京各界人士极易将中骸葬于菊花台，建忠烈公园。短短的几句话却震撼着杨新华的内心。9烈士是怎样的人？遇难时他们经历了怎样的人生抉择？他们身上又发生了哪些故事？杨新华急切地想知道，但找遍了所有资料，关于9烈士的记载还只是区区3-4行字。所有档案中关于9烈士的记述总是面目模糊，语言不详。资料越少，杨新华越想沉下心去研究，搞个水落石出。为了能找到烈士们的亲人，杨新华开始往世界各地写信，没有地址他就写给海外的华人组织，可是这些信大多泥牛入海，了无音信。直到有一天，一个人的出现揭开了9烈士的故事。 当时情况是这样的，1984年的时候呢，进行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当时发现了很多新的文物点，其中就有这一处。当时的资料就是一张油印的表格，介绍的时候大约也就是5-6行字7-8行字吧。当时就是介绍了一下，据说怎么怎么，他们被割舌又是什么什么，都是传说的，口碑传说。但是口碑传说后来被证实了以后，大的事件是准确的，但是很多细节那要重新补充，只有那么几百个字，估计也就是300-400个字吧。 嗯，那在这300-400字当中要找寻这个资料，可以说是像大海捞针一样哈，非常 大海捞针。 在寻找资料的过程当中，第一个突破点，第一次突破让您感觉到哎有希望能找到这些资料，甚至是这些资料背后的故事，是什么时候？ 我们当时就宣传，就是用媒体来宣传，结果后来呢我们就组织活动，因为我们有一个坚强的信念，它是为民族为祖国而死。正好在这个时候呢，我们遇到了一个人，谁呢？就是卓寒来的女儿卓以江， 就是九烈士当中卓寒来他的女儿。 他的女儿听说了这个宣，也听了些宣传，然后就带着他的丈夫，带着他的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有一天中午就突然找到了我们。找到我们之后，我们呢就带他到现场。到现场去过之后，哎，特别感人。 怎么感人了？ 想起来掉眼泪。 想起来掉眼泪。 当时我就问他，我说请他来谈一谈他父亲的事迹。他当时就说，几十年了，你是第一个用这么亲切的声音问我父亲是一个人。 见到卓桓来烈士的女儿卓以嘉之后，关于卓桓来的事迹逐渐浮出水面。卓桓来原任中国驻北婆罗洲山打根领事，于1942年1月19号被日军逮捕。敌人威逼卓桓来投降日军，承认汪伪政府，否则难免灭顶之灾，但卓桓来誓死不屈。 他当时只有33岁，岁数并不大，当时被敌人抓起来的时候也是非常震撼人心的。听说日本人要来了，他仍然坐在桌前办公，仍然镇静地坐在那里办公。日本人冲进来用枪对着他，跟他说，叫他把秘密文件全部交出来。他说有啊，都在这里，你们拿去吧。他指着旁边有一个盆里面全是纸灰，都烧掉了。所以日本人非常恼羞成怒，然后把他抓起来以后，把他呢就是辗转押送了一个一个的集中营。在集中营里呢吃不饱穿不暖，但是走到每一个地方的时候，很多华侨都来救他。因为他当时在当领事的时候呢，他和这些所有的华侨的关系特别好， 在当地非常有威望， 非常有威望，那就是华人领袖，就是领袖级的人物。他走到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就是一片欢呼。另外他做了很多抗日宣传的事情，他的夫人亲自站到台上去对着数千人来讲演，讲演到最后，然后卖这个胜利饼卖的钱全部拿回国内抗日。所以他这个事迹非常感人，在华侨中间影响威望非常之高。那么华侨们都商量好救他，而且这个所有的计划都安排的非常完整。但是他说我不能走，他说谢谢你们的好意，但是我不能走。如果我走了以后，日本人恼羞成怒，会拿你们开刀，会动你们的手，我一个人安全了，而你们都不安全，于心不忍，坚决不离开。然后他和4个英美人后来被枪杀了之后，然后用那个火烧，后来他们的遗体的部分都被，哎呀，这个很惨的，都被野狗拖出来，非常惨。 卓桓来是在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被日军秘密杀害的。采访中我们得知，卓桓来烈士的女儿卓以嘉年初刚刚去世。在天津卓以嘉的家里，我们见到了她的丈夫季柱老人。83岁的老人向我们出示了一张照片，上面的一位老者名叫柯景新，如今老人90岁了，定居在台湾， 他正是当年在看守所看守卓桓来烈士的人。根据老人的回忆，作家龙应台写了一篇文章，叫《那不知下落的卓岭士》，记录了卓桓来被捕就义的最后时刻。年过八十的记住老人情不自禁地读了起来这篇文章，边读边流下了两行热泪。 在张大根之前的监视员柯景兴和蔡新忠，在事隔六十年之后，都还记得一个特别的俘虏，一个中国人。他们不知道他的来龙去脉，只知道他是卓岭士，被日军关进俘虏营，和英国军官一起做陆工。他的年轻的妻子带着一个四岁的女儿和一个四个月的还在吃奶的男婴分开来关。九十岁的柯景兴对往事的记忆已经大半模糊，但是年轻的岭士夫人的影像他清晰地在他心中。俘虏营里有个女生岭士太太，有一天说，我的孩子养不大怎么办，后来我去买烟，才把买来的烟换了三四十个鸡蛋，我就把鸡蛋拿给那个女生，那个女人就马上跪下，我说如果你跪下我就不给你。她的小孩很可爱，婴儿这么大，我说我还没结婚，你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如果跟我跪下的话我就不给你了。蔡新忠记得的，这是卓岭士的坚定，以及日本人在背后议论时对他的敬意。这个监视员眼中不知来历的卓岭士，只要答应转态为汪精卫政府效力，他马上就可以回到南京做官，他的妻子可以免于折磨，他年幼的儿女不需要冒营养不良的致死的危险，他自己也不会被杀。然而台湾的监视员亲眼看见这个领事在日军的恐吓和利诱之下完全不为所动，这究竟是哪里的领事？他后来的命运又如何？对自己的命运都毫无掌握的监视员柯景兴和蔡新忠摇摇头说，不，他们一无所知，他们不知道卓岭士名叫桓来，燕京大学的毕业生，后来到欧洲留学，取得巴黎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抗战爆发，他和许多留学生一样热血澎湃，回到祖国，投入国家的命运洪流。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他是中华民国外交部驻英属婆罗洲三大根的总领事。日军在1942年2月登陆婆罗洲，卓桓来还在领事馆里指挥着同仁紧急地销毁文件，以免机密落进敌人手中。炮火轰隆声中不及撤退，一家人在赤道的包围下被送进俘虏营。当他的妻子为了婴儿的奶粉和鸡蛋在对台籍监视员求情感恩下跪的时候，卓桓来本人在做苦力。三大根当地的华侨晚上偷偷给他们送食物，白天往往从远处望见侨社所尊敬的领事在监视员的驱使下做工。在三年半的集中营内，卓桓来大概每天入睡前都在等候那个时刻。这个时刻终于在1945年7月6日的凌晨3时到来。不管在哪个国家，这种事总是发生在黑夜中。走进人犯寝室里的军靴脚步声总是沙沙作响。卓桓来和其他四个英美官员被守卫叫起，一声不响被押进丛林隐秘处。一年以后，日本投降，俘虏营解放，人们在清查名单时才发现卓桓来失踪，开始在丛林里寻找。两个月后，果然在静而无声的密林深处找到了五个虫蚁如麻的荒冢，荒冢中的黑骨都没有头颅。柯景兴和蔡新忠到今天都不知道，那个因为坚定的政治信念而令俘虏营中的日本军人肃然起敬的卓岭士早已被害，也不知道在战后的1947年7月7日他的颌骨被专机迎回，隆重地葬于南京菊花台九烈士墓。 当拿到这段历史资料时，杨新华的眼眶再次湿润了。30年前，他见到卓桓来烈士女儿卓以嘉后，卓以嘉的那句国歌歌词所唱的“血肉长城中就有我父亲的血肉”，这句话同样让他泪如雨下。一位烈士的后人找到了，九烈士中其他八位烈士的后人也跟滚雪球一样陆续的被找到了。杨新华把我引进了他家中的书房，一摞摞资料堆满了两大书柜，这里面有很多九烈士家属与他的来信，九烈士生前的照片。杨新华说，他曾经称了一称，这些资料足足有10公斤重。30多年过去了，这些书信依然整齐，除了彼此问候，就是对当年历史的还原。 九烈士珍贵照片， 烈士的照片， 这是卓桓来， 哦， 这是杨光生， 哦， 这个是卢炳树，这是莫建恩，这是肖东明等等都有。这个王公伟， 哦， 年龄最轻的，都很英俊， 很英俊哈，当年 很年轻，你看这么 年轻的 就被日本人杀害了，20来岁。当时几个烈士，那个遗骸出土的时候，八个烈士家属站在后边拍的照片。 这个照片真是太清晰了，连 是 烈士的遗骸头骨都能看得清楚。 对对对对对， 身后站着就是他们的遗孀， 他们的遗孀，他们至亲的亲属。 那通过卓以嘉联系上了之后，其他烈士的家属您是又怎么联系上，又寻找到他们的呢？ 有一部分是卓以嘉提供的信息，比如说朱康生家，朱康生当时在天津商学院工作，然后通过他也联系上了，他的哥哥朱同生在上海，然后陆陆续续的联系了一批人，然后我们宣传出去之后，然后又有一批人陆陆续续的找上门来，比如说那个莫建恩的一个亲戚，远房亲戚也找到我们，还有肖东明的亲戚，然后还有这个卢炳书哥哥家的儿子女儿等等。后来很快呢，就是通过这个像滚雪球一样认识的烈士家属越来越多，后来认识了谁呢，认识了杨光生的亲妹妹，陆陆续续的朱家杨家陆陆续续的铺开了，铺开之后认识了很多人，陆陆续续的就全部联系上了，然后这个时候对八个人的这个英勇事迹呢也渐渐的有所了解，浮出水面。 1942年12月8号，日军大举发动军事侵略，东南亚诸国相继沦陷，菲律宾当时是美国殖民地，因来不及布防，美军决定撤退。当时在中国驻菲律宾总领事馆里，以总领事杨光生为首的外交官们面临着选择。驻菲律宾的美国驻远东司令官麦克阿瑟宣布马尼拉为不设防城市，这意味着各国外交官们可以撤离。然而中国的外交官们明知前路凶险，却毅然宣布身为外交官应负保桥重责，未奉命令之前绝不擅离职守。 然后这个过程中间，盟军就是美国麦克阿瑟将军已经准备逃跑了，从菲律宾走，然后给中国外交官留了座位，飞机上留了座位，一块撤退。但是杨光生非常坚定地说，没有接到命令，绝不擅离职守。 其实他们是有机会离开菲律宾， 有机会离了全员离开菲律宾， 嗯， 而且这个机会是非常光彩的走，盟军出面安排的，但是他们说没有接到这个国家的命令之前，绝不擅离职守。当时这八个人呢，组织当地的华侨捐献的钱一部分送给国民政府，还有一部分呢送到延安，所以对我们国家的抗日起的作用非常之大。日本人恼羞成怒要抓他们的原因，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当时中国在美国印了一批法币， 国民政府的流通货币法币， 整整一船在运往中国的途中，正好到了这个菲律宾海域。到了这里之后，太平洋战争爆发了，一爆发了之后，这个时候这个船就不敢走了，就停靠在菲律宾码头。停靠在菲律宾码头之后呢，当时就考虑到这个钱，日本人据说很快，那个船说非常多，很快就要占领菲律宾，如果一占领菲律宾的话，可能这笔钱就要被日本人挪走，挪走了之后，然后用他再来打中国人，那这个损失太惨重了。结果这个时候杨光生他们 就组织华侨的人，组织这个领事馆的人，领事馆的人不够，家属全部上，大人小孩全部上，干什么？用刀砍掉一个脚，把这个钱砍掉一个脚，然后使他在社会上不能流通，到最后浇上汽油烧掉了，把这一整船的法币全部烧掉了。烧掉了之后，日本人占领了菲律宾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查这一船钱。 他们也知道这个线索， 他们也冲着这个钱来的，也是， 嗯， 那是很大的一笔财富啊，了不得，一船法币还了得吗？结果呢，就开始查。等他们知道这个船是给领事馆杨光生他们组织人把它焚烧了以后，恼羞成怒。 日军将中国使馆的外交人员押入水牢，胁迫他们接受三个条件：一、通电重庆政府，劝其对日苟合，并宣布拥护南京汪伪政府；二、号召当地华侨为日军捐款；三、组织新的华侨协会与日军合作。如果这些条件被接受，中国使馆人员将全都可以释放。面对日军的威逼利诱，杨总领事等八位中国外交官毫无惧色，严辞拒绝， 把他们关到了地牢。这个地牢是通到一条河。这个地牢的一组照片呢，我是从这个卢炳书的儿子还有他的夫人从美国到中国来的时候亲手交给我的。关到地牢里边，那个一涨潮的时候，那个水就上来，人就在水里边， 嗯， 没有办法躲避，水牢嘛，水下去之后才勉勉强强的就在那个潮湿的地牢里面休息。到了4月17号的时候，他就被枪毙了。 日军残杀中国外交官，国内始终没有得到确切消息，这些烈士的家人和亲属也不知道这样的惨况，他们依然热切地盼望着外交官们的回来。而在几十年后，杨新华寻找史料的过程当中，无意间找到了当年目击杨光生等八位外交官遇害全过程的人，他叫廖希白。 后来我们找到了一个人叫廖希白，我们找到他的时候是80多岁了。他当时他就和这个华侨义山的一批土人在那里种菜，种菜的时候结果日本人来要把他们全部赶走，结果他呢说日本人今天要干什么呢，结果别人赶走了以后，他自己呢就爬到一个阁楼上去，藏在那个阁楼上边，他就从那个三角屋顶那个里边一个破洞里边看到了这个枪毙他们八个人的全过程。 他都看到了。 他看到了，看到之后抗战胜利之后，他写了一篇文章，联系上之后，哎呀，他把当时的情况又给我们说了一下， 嗯， 记忆犹新。 最终烈士就义的这个场面是什么样的呢？ 当时挖好了一个大坑，然后九个人就并排站在前边。站在前面的时候呢，当时把他们的眼睛蒙起来，然后叫他们脸朝着坑，背对着枪。结果杨光生呢就把脸转过来，转过来的时候大家也同时都把脸转过来，然后杨光生就指着自己的心口朝这里打，朝这里打，非常感人。然后敌人开枪倒下去，非常英勇顽强，说起来很简单，真不容易做到，真的了不起。 几经辗转，我见到了杨光生烈士的侄子杨延元，回忆起自己的叔叔，80多岁的老人这样说： 枪毙的时候，我三大爷有时候往我这儿胸这儿打，就开了2000枚打着，第3000个打着，打着了，死了。跟日本投降没多日子，我以后我就知道尸体运回来了，运回到南京来了。就是我们几个家属吧，还有他们所有的家属到南京，当年的，对，今年的。 这里有他精彩的讲述，这里有他不凡的经历，这里会有我们和您的感动。面对面的交流，心与心的碰撞。北京新闻广播新闻天天谈周末版人物访谈，中波88000赫。调频100.6兆赫，每个周六周日中午12:20与您相约。 1947年，烈士们的中骸从马尼拉和山打根分别运送回国，当地则是万人空巷，送葬的华侨几万人，哭声响彻城市上空。 烈士的遗骸最终葬于南京菊花台公园。四十多年后，在杨新华等人的努力下，抗日外交九烈士的事迹逐渐清晰。杨新华有一种集结出版告诉所有世人真相的冲动，在南京菊花台公园九烈士墓，杨新华做了几十年的义务讲解，而杨新华根据九烈士事迹写成的两本书《异域中魂》和《魂系中华》也陆续出版，两本书立刻引起了国际轰动。 当时那个我接待那个新加坡博物馆的馆长，他看了这本书之后如获至宝，他没想到说资料这么完整，他拿回去之后放在这个国家博物馆，影响传出去之后，美国国会图书馆也收藏了我们的书。当时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东南亚一带国家很多学者专家纷纷的来写信访问，就把这条线连接起来。 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民政部颁发给了杨光生、卓桓来、朱少平、莫介恩、姚竹修、肖东明、杨庆寿、卢炳书、王公伟九位为国捐躯的外交官革命烈士证书，并在南京市菊花台公园修复了烈士墓和烈士纪念馆。如今在南京和上海有不少大中小学校都以九烈士的名义成立了九烈士班，以纪念传承英雄的精神。在菊花台公园的烈士墓前，烈士朱少平的孙子朱正新告诉我们， 我祖父朱少平他是第一批的加入了孙中山先生同盟会，担任孙中山先生的秘书的时候，他也帮助要出洋留学的一些学生办理出国的手续。那么像周恩来、陈毅、蔡和森、聂荣臻当时也是在这一批这个赴法勤工俭学的浪潮里边出过去的，有朱少平帮他们办理的手续。 抗日外交九烈士都是那个年代的精英，除了为孙中山做秘书、送周恩来、陈毅留法的朱少平，杨光生毕业于美国普利斯顿大学哲学博士，牺牲时42岁，卓桓来巴黎大学法学博士，牺牲时33岁，莫杰恩毕业于耶鲁大学，牺牲时49岁，姚竹修应考外交部，在数百人中脱颖而出，人称活字典，牺牲时35岁。王公伟，中国奥运之父、外交家王正廷的儿子，上海圣约翰大学文学学士，牺牲时22岁。翻看这些烈士的遗照，文质彬彬的外交家们目光中透露着英气，他们有的饱读诗书出国留洋，有的出身显赫博学多才，他们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人才，代表国家出使他国，而面对日军的严刑拷打，他们保持了国家尊严、民族气节。如今九烈士长眠于菊花台，但是他们并不寂寞，善行的墓园墓碑上有一束束鲜花，还有热心市民们送来的花篮。采访中我们碰到一位几年来坚持为九烈士扫墓的普通市民蒋吉清女士，今天他为九烈士又送来了一幅自己画的画。他说， 我为九烈士画的是苏武牧羊图，因为苏武是一个大师，是在汉武帝时代出使匈奴的大师，他在匈奴因为政变的关系他受到牵连，被匈奴王就捉起来了，让他投降为匈奴服务。他说我不为你服务，他说你不为我服务我就把你放到白海，然后牧羊19年，他不知道他能回来，他就永远在那儿了。当时他选择的时候，选择不投降的时候，就意味着他不丢掉生命，也丢掉了自由和回到家乡的这种待遇。所以我觉得九烈士的这些事迹比苏武是有过之无及，我觉得这就是中国民族精神的一个延续。九烈士所面临的考验比苏武更大，因为就意味着要丧失生命，他们保卫国家就丢弃了自己的家庭，所以说让他们的生命一生虽然战胆，但是非常愤恨。 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大千世界，小小环球，打开报纸，搂上一搂，世间百态，无欲无求。我说您听是非美丑，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依赖手机把命丢，伤害亲人失手，感天动地善为首，伤人害命有来由，前人的教训后人留，劝君莫走回头。就说啊，这个人生在世啊，各种各样的事情，甭管是沟沟坎坎还是是是非非，都有可能碰到。但是这其中呢，有一条千万不能忘了，什么事情？第一，不能违法；第二，不能过度。说过度了，这个古人云啊，叫逾矩了，超过规矩道德良俗的这个界限了，那就麻烦了，是不是？您说包括生活当中很多给我们提供方便的啊，这现在啊很多电子设备高科技嘛，社会进步了嘛，但是呢有些人用得好，有些人哎用来用去把命搁里头了，什么事儿那么邪乎、啊、你看看。这就说啊，浙江常山发生过这么一档子事儿，这就是六月中旬的事情吧。常山啊，有一位27岁的董姑娘，结了婚了，也生了孩子了，跟着老公跟着爱人婆婆一块儿生活，平时呢上班工作啊，这个晚上下了班之后呢逗逗孩子玩，看看电视，是吧，一家人其乐融融。可是这位董姑娘有个特殊的嗜好，其实这个嗜好呢说起来也不光她有，相信收音机前很多朋友都有这个嗜好。什么呢？手机依赖症。说白了，说的极端一点，见天分分秒秒离不开手机这玩意儿。哎呀，通宵的玩手机，打游戏，呵，上这个微博去刷去啊，上这个微信上去，呵，聊去，这那个吧。这董姑娘也如是。那位说，至于的把命丢了吗？她是真丢了呀。就是头几天的事情，六月中旬嘛，早晨8点来。